亲有罪，你别怪我偏听贾兰之词，你不细问柳宗，二不查访乡民，这三不言素语诸之事，以致酿成这千古奇冤，怎不叫人痛心疾首？ 要问

少爷， 女儿无能，女儿无用，女儿不能为爹爹伸冤报仇啊！ 少爷， 你还我爹爹！ 少爷， 还我爹爹！ 少爷。 入囚车，听候发落。 是。 童儿，将我上报，我要到离离庙前去请罪。 老爷， 将我上报。我燕天女与你们跪下了。 错杀了刘松，请大人发怒。 爹爹，天民之过，实乃是小女之罪，只求爹爹赦免天民，女儿我虽死无怨。 此罪乃是家来二人，真是委屈你们了。 冤枉，冤枉。 你们是？ 我乃是被害人翠珠之女，此事与老爷夫人无关，求大人明断。 老夫代天巡城，执掌生杀大权，严天明错斩刘松，当初也万岁。 大人， 大罪在贾来尔犯身上，严天明一向为官清正，可赦免与治恶罪。 谢大人。 且慢，岳父大人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理应执法严明，如若殉情，何以正国法而复万民？ 老夫明断，谁敢违抗？ 岳父 带伤误杀， 岳父 带伤误杀。 这岳父大人，小许想借用天子的尚方宝剑，将这烈帝庙全当东堂，审理此案，请岳父大人监察。 好，老夫就将尚方宝剑交付于你，你要仔细审理，为民彻查。 谢大人。水镜寻情枉法，罪不容诛，押了下去开刀问斩。城市金钱，城市金钱。 曾是。此前案卷判刑无罪，发配边关。 将这恩爱不

走。 你为我操劳了大半生，苦学苦练多少年，才学会了古月轩这一门绝技，如今反倒大祸临门了，难道是我这双手的过错吗？我这一斧子下去就成了残废，岂不是给柳娘增加了拖累，给师宝增加了牵挂？不，我不能动，我不能动，我不能不剁手，不剁手就得给九爷做这卖国求荣的活呀，这活是我聂小轩干的吗？心头无小子孙，中华败类卖文金贼，机关钻金也枉费心啊。 老天爷你收了银两，我只好跪在地祷告上苍，倘若您保佑我的安然无恙，我为您早磕头来晚上香，求天赋予地可享，再求传下儿弟娘，爹爹不肯弃爹丧，您可要保佑他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去世黄昏归来堂堂。倘若是爹爹此去，把我往抛下了苦命的儿，奔向何方？我那去死的亲娘。 听众朋友，评剧烟壶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